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561集，开堂问案。王峰看了看宁公公手上的伤，冷笑了一声， 赵真果然还是有些脾气的。 老奴没受住惊吓。 那你说了多少啊？ 都差不多都说了。 哼，赵真既然能放你回来，表示他也无能为力啊。 驸马爷，为什么要走到这一步？不是原先都计算好了，试药成功之后将一切罪责都推到石业身上，就和当年屈仲远一样。 你还敢说，当年要不是你办事不力，连屈仲远死了没有都没确认，就把他扔在了乱葬岗，怎么会有今天这乱子？ 可是当日他的确是死了呀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琢磨着，原来当年王峰是先利用屈仲远，然后弄了假的鬼面人来抓人炼药，本想将戴着鬼面具的屈仲远扔进乱葬岗，这样迟早会被人发现，于是案子也就顺理成章都推到了他身上。可没想到的是，屈仲远竟然没死，而且在王峰再一次想利用阴阳殿这法子的时候出现了，还开始报仇。王峰本来想如法炮制，杀完人之后将石业带上鬼面害死，让他顶罪，可因为屈仲远的出现而被破坏。之所以两个鬼面具不同，可能原本真正的鬼面具只有一两个，且还落在了屈仲远手里，所以王峰找人按照原来那个模子做了新的，但是仿造的毕竟没有当年季润留下来的那个那样邪气。 石业已经没用了，今晚就可以大功告成。 王峰伸手拿起桌上那一卷卷轴，微微地笑了起来。展昭和白玉堂听得一头雾水，大功告成什么？同时展昭和白玉堂有些疑惑，王峰似乎是成功地威胁到了赵真。 这么说公孙没法研制出解药了，没理由呀。 展昭和白玉堂很难想象世上有公孙做不出来的解药，还是说王峰有别的什么筹码？正想着，远处传来脚步声，展昭和白玉堂默契的一闪身隐藏到了拐角。这时就见一队侍卫急匆匆跑了进来。 回禀驸马，少爷不见了。 他去哪儿了？不是说了今天别让他出门？ 少爷今早说不舒服，刚才他去了公主的房间。 侍卫说着，就见王峰一拍桌子， 谁让他去的？ 少爷让几个随从拦住我们，带着公主逃走了。 什么？驸马，公主丢了，我们拿什么保命啊？哎呀！ 宁公公大惊失色，拉住王峰的衣摆，但他话没说完，王峰就一脚将他踹翻在地。 你给我闭嘴！ 说完，王峰对门口的侍卫下令， 出去给我找人，母子俩都要找回来，要活的。 是。 一众侍卫都跑出去寻找了。展昭和白玉堂有些纳闷，王宇今天没去太学上课吗？怎么带着他娘跑了？这是什么意思？ 驸马，一定是少爷知道了您要用他。昨夜少爷好像是去过药炉附近，会不会是昨晚上我们说话的时候被他听到？他知道您要拿他做转世之后的枪子，被吓坏了吧？ 嗯？什么转世之后的枪子？ 他虽是我儿，可惜材质平庸，留着一副健康体魄，又是我的血脉，太浪费了，还不如给我，让我青春永驻，比他浑浑噩噩的要好得多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一愣，忽然明白为什么王峰不怕得罪赵真后被杀了，原来是准备以后都用王宇的枪子来生活。这么看来， 王宇和公主并没参与，也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，于是念在骨肉亲情，赵真一定不会伤害他们母子。换句话说，王峰可能再年轻一次，重新回太学念书，拥有全新的未来，并且还有皇族的血统。只是展昭和白玉堂也算见多识广，将自己的魂魄转移到另一个腔子，这个有可能吗？而另一方面，展昭和白玉堂觉得王峰疯癫的够可以的，俗话说虎毒不食子，他竟然想要儿子的命，理由就是儿子才智平庸，有这么健康又年轻的体魄太浪费。展昭和白玉堂想到此处，又有一点点疑惑，该不会王峰有什么病？两人从缝隙里再仔细地打量了一下王峰，还别说，面色的确不比死人好多少。 你想说什么就说。 驸马，您之前和老奴说好的。 哎呀，我知道你想要个年轻完整的男人身体嘛，我既然答应你了，自然就会兑现。哼，只要拿到阴侯和天尊的血，今晚的阴阳殿成功，转魂丹制造完成，以后我们就不用死了。不止如此，以后想要什么样的身体就有什么样的身体，再不怕病痛和衰老，再加上继长天，这天下就都是属于我们的了。 宁公公也笑着点头，一脸神往。可此时展昭和白玉堂却是笑不出来了，两人非但笑不出来，而且牙都快咬碎了。王峰竟然还要阴侯和天尊的血。两人别的都不去想了，唯一的想法就是敢打他俩的主意，宰了你们碎尸万段，然后剁剁剁。两人都想动手了，但是不远处传来了极其轻微的嗡嗡的声音。展昭和白玉堂看到是金翘子，看来是有人在找他俩。两人压了压火，觉得先不能拖大宰了王峰，反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一会儿问清楚前因后果再收拾这小子。展昭和白玉堂一闪身出了院子，跟着那金翘子走了，这才发现金翘子飞的方向是开封府。回到开封府，就见包拯已经从皇宫里回来了，旁边庞太师和八王爷都在，公孙和赵普也从宫里出来了，一个两个面沉似水。阴侯和天尊在院子里坐着喝茶，身边坐着正吃花生的小四子和萧良，还有摇着尾巴的小五。看着二老安然无恙，展昭和白玉堂松了口气。林业火和邹良也在包大人书房里，包岩和庞玉拿着一本书，还有两张写了字的纸。 大人， 展昭进了屋之后，庞玉将那本书和两张纸递给了两人，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接过来看。那本书是一本医书，而那两张纸上都写了字儿，一张是关于阴阳殿的详细作用和使用方法，还有那首噬魂谣，另一张纸是普通的卷子，但是纸上的字迹引起了白玉堂的注意。 这字， 展昭也觉得字写得很难看，而且有些眼熟。 这和太学白玉璧后边用血写的那首噬魂谣的字迹是一样的。 白玉堂皱眉，又去看那张卷子的署名，赫然写着万方安。 万方安，那不就是玄宁大师吗？ 白玉璧上的字迹为什么和他的一样？ 白玉堂皱眉，似乎有什么呼之欲出，但又似乎隔着一层沙眉捅破。 这些是哪儿来的？ 展昭不解，包岩就帮忙解释了一下。原来刚才林业火到了藏书阁之后就开始找医书，还让庞玉和包岩帮他找关于养颜和药膳这方面的，二人也没辙，只好帮他找。 庞玉翻书的时候，突然从一本医书里落下来了一张纸，上边写的是那首《噬魂谣》。包岩伸手捡起来，觉得字迹有些眼熟。包岩满腹经纶，记忆也好，又细心，林霄夫子很喜欢他。之前让他帮着整理过学生的卷子和书稿，包岩确定自己见过这字迹，于是就拿着书稿去找林夫子。 啊，这是书院的一个学生的字迹，就是和石业一个学寮被捅伤的那个室友。这两学生因为斗殴和行为不检点，已经被学校开除了，因为和案子有关啊，现在被扣押了起来，有专人看守。 林夫子将两人的书稿翻出来给包岩看，包岩将两份手稿一对，发现那首夹在医书里的噬魂谣的确是那个石业的室友写的。包岩又看到林夫子书房里几乎保存着所有学生的手稿，于是他忽然有一个想法。 林夫子，我想看看屈仲远当年那些同学的手稿。 于是林夫子就将手稿都翻了出来。包岩翻了半天，突然找到一张卷子，拿出来一看，林夫子也愣了。两人拿着卷子到玉璧前边一对比，发现那血字竟然和玄宁的字迹一样。但是包岩仔细看了看，林夫子也研究了半天，得出的结论是，这玉璧上的字迹并非是玄宁所写，而是有人刻意模仿了他的笔迹。 我好像有点乱了，不过又好像是找到了什么线索。 我好像也是。 不用着急，很快就知道答案了。 包大人说完，众人就见他起身往公堂的方向走。白玉堂难得的有些好奇， 干嘛？ 开堂问案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